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欢迎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念的就是传统和合本，所以我为大家念。如果跟大家圣经不一样，就请包容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请听神的话。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互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是神的话。感谢主，我们我今天能够被邀请到希望教会来分享神的话。那在预备讲道的时候，虽然被告知说我可以用以前的讲道也可以讲过的，但其实我也花一阵时间去思考，我也祷告说求神让我知道究竟我以前讲过哪一篇道，或是我在讲的哪一篇经文是对希望教会现在所面临的事情是有帮助的，是神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可以听到的。最后在祷告完，我选了这个主题基督徒的自由。选了这个主题，选了这段经文，是因为我想要鼓励弟兄姐妹，特别在教会有很多变动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紧紧抓住那个不变的福音，能够紧紧抓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不变的命令，使我们能够活出他自己的样式。所以希望今天这段经文今天的讲道能够成为各位的帮助跟祝福。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设立了主日，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一同的来再次的经历福音的美好。主要从宣召开始，你就使我们回想我们是如何的从黑暗当中被召到光明内，召到你的面前。而我们今早来向你唱诗赞美，向你祷告，我们也要来听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就求主借着今天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所讲的这段话，也成为希望教会的帮助，使我们再次思想福音的美好，思想我们所学的这么多的真理如何的帮助我们活出那个更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要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做那人手不能做那奇妙的工作，吸引我们到你自己的面前来。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因信称义这个神学的真理。那如果大家读过加拉太书，你会发现这整卷书有一大部分都在强调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保罗在前面经文一直在论述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靠着行律法称义。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次有关因信称义的事情，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花时间去思考过，那究竟这个神学的道理，这个四个字好像让我们是新，不是罗马天主教，而是好像我们因为有这四个字因信称义，然后让我们变得是基督教，我们现在都可以读圣经，我们都可以来到这个神的面前，那究竟这个真理要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保罗借着今天的经文呢，要提醒我们，如果基督徒你们相信并且认识因信称义，那不只是你的身份在神面前你是自由的，你不是靠行为的，我们也会学习到如何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这是个因信称义在神面前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不是人想说我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这种自由。这个自由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个自由反而会使我们愿意去做别人的奴仆。这个自由会让我们想要去遵守那些看似牢笼的律法。这个自由是因为我们有福音才能活出来的自由，是神在我们心中动工的记号。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保罗要提醒我们，第一个，什么是因信称义得到的自由？第二个，基督徒得到这种自由的根基是什么？最后我们会一起来看在基督里面被他成全的这个自由。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当保罗一开始在谈因信称义，我们蒙召得自由的时候，他先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自由不是什么。他说，你们蒙召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情欲在原文就是肉体，所以你们自由不是让你们去放纵肉体的。当我们听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一般人想到，那我现在自由了。但是因信称义真实带来的自由有两个主要的敌人。第一个敌人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要我们每一个人汲汲营营的去遵行上帝所写下来的每一个律法。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然后好像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遵守了这些，好像神才爱我们。但保罗在前面花了几章就说，不是的，我们不是靠行为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单单靠着我们信靠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律法。然而当我们听到因信称义可以得到自由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敌人会悄悄的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会说，好，既然保罗你说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律法，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了，我们不能靠行为，我们甚至什么也做不到，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现在按我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过活？反正我过我要的生活，我只要最后说我有信心，然后我最后再悔改，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多么的不合理。举例来讲，如果有一个犯人，他本来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因为犯了罪被关在监狱里面。当他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了以后，然后他说，我今天自由了，我现在又可以为所欲为，我能够再去犯罪吗？不会的。他出狱了以后还是一样，不能偷东西，不能杀人，他遵守着社会的秩序。而我们被耶稣基督释放得自由以后，也是一样的道理。没错，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就做我们心中所想要做的任何的事情。我们不是自己开始做王掌权。如果你会发现，创世纪的亚当就是这样，他是完全的自由的，自由到他想要靠他自己的思想来做任何的事情。反而他因此而受到了捆绑。然而有时候基督徒学会因信称义了以后，他们也用耶稣基督买来的自由来为他们的行为背书。有些人会这样说，我们既然是靠耶稣基督得救，我们不是靠每个礼拜天聚会得救吗？我们不是靠读经祷告得救吗？我们不是靠奉献得救，那些都是外在的行为，所以我相信就好。至于其他的，你们刚刚说的这些事情，那我等到神有特别的感动，我再去做。或者是有些人说，我已经因信得救，得自由了，但是神也还是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我已经信了，我有自由，我已经得救了，那你们也不要再对我的生活指指点点了。你们不要来评论我的夫妻关系了，你们不要来评论我怎么样教养我的小孩，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有的时候基督徒会用我相信所以我得救，我已经因信称义，来当作自己放纵情欲的借口。 放纵情欲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你可能觉得我没有，我不会就这样放纵情欲。但白话来讲一点，所有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有时候会用我已经相信了来合理化自己一些满足欲望或者是满足懒惰的借口。当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提醒我们，你现在已经不是靠律法得救，你已经从律法的牢笼中被拯救出来了。但这个拯救不是要我们从律法的牢笼跑出来，然后跑到另外一个牢笼把自己关起来。通常来讲，另外一个牢笼上面的牌子会写着我自己的欲望。因信称义不是要把我们从律法当中拯救，把你放到你自己的欲望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因信称义的自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因信称义的自由，耶稣给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能够去完成神要我们做什么的自由。我再说一次，因信称义得到的自由，是我们能够去完成神的心意的自由。当保罗要提到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的时候，他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没有直接切入说你们是自由的，然后你们不要放纵情欲。他也不是回到你们已经相信了，所以你自由了，你们不要放纵情欲。保罗在这边很特别的说，你们是蒙召得自由。蒙召得自由代表的是，这个自由往回推不是回到我们的信心，往回推是回到神主动的呼召。基督徒可以得自由，保罗提醒我们，是完完全全被动，是从神而来的。五章十三节这边说，我们是被神呼召所以得自由。如果大家再把圣经往前翻一点，到五章一节也提到自由。五章一节说，我们是被基督释放而得到自由。被上帝呼召或者是被基督释放，其实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神主动的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自由。得自由的呼召是一种得救的呼召，而且是一种对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呼召。有些人可能会听过呼召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是要当牧师，要当传道人，或者是你要特别要当宣教士，好像想到呼召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想到这件事情。圣经确实对一些特别职份有着特别的呼召，但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在讲到呼召的时候，特别是新约讲到呼召，更多的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说，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神有没有给我一个特别的呼召？今天经文讲了一个给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呼召，他说你呼召要得自由，你被呼召要让你能够自由的去爱人服侍人。但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呼召不只是一个邀请而已，这个呼召，这个 call 不是像妈妈在厨房煮好饭以后说，哎，吃饭了，来，好像你可以选择你要不来或是不来。这个呼召甚至不是像耶稣基督起初开始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种邀请你来，那种不确定你会不会来，不是那种呼召。如果我们仔细看五章十三节所讲的对基督徒的呼召，是一种带有能力会成就，好像带有强迫性的呼召。这个呼召在圣经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一节说，爱神的人是谁？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说，你要被召， 你才会爱神。你要被神呼召，你才会开始去爱神。而这种呼召是从上帝创造世界开始的呼召。诗篇33篇第9篇这样提醒我们，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他说出来，当他呼召，事情就成就。还记得创世纪上帝怎么创造世界，上帝说要有光，上帝说光，他呼召出光就有了光。这种呼召是罗马书4章17节所说的那种使无变有，从叫死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呼召。还记得拉撒路的故事吗？当耶稣来到那个坟墓前面，当马大说他已经死这么久了，都臭了，耶稣怎么做？他说拉撒路出来。当神呼召，生命就被创造。而在这里提到基督徒可以得自由的呼召，是这一种呼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许是你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你来教会，你听讲道，你尝试要去读经啊，祷告，你对上帝对福音有一点懵懵懂懂的，然后好像知道一些，好像又不太知道很多事情。但到了某一天，你突然发现福音真的太美好了，你突然开始觉得圣经所写的是那么样的荣耀，那么的有趣，然后你真实的发现，我真是一个罪人，耶稣真的替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所说的呼召是这一种，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中，本来对属灵的事物感到无聊的时候，上帝在我们本来黑暗的心中呼召了光明，创造了生命，是这种呼召，是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的这种呼召，是叫我们本来瞎眼现在能够看见，能够被神的爱吸引，是这种呼召，是那种本来看十字架是愚拙的，但现在十字架却是神的荣耀。这里讲的自由的呼召是这样的呼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说，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讲呼召？只有当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呼召是什么呼召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保罗所说的自由是哪一种自由，是哪一种带有能力的自由，或者是我们怎么可能可以活出这种自由，是因为有这个呼召。保罗说我们要蒙召得自由，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有趣的地方，服侍这个字的原文不只是就是彼此帮助，不是就是 serve, 不是 serve each other, 不只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去看服侍这个字的原文，会是像奴仆一样彼此服侍。所以这短短的一段经文，你会发现保罗用了一个反差，你们已经蒙召得自由了，但是你们要在爱中像奴隶一样彼此服侍。回到5章1节，保罗这样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但到5章13节，保罗在说，你们已经得自由了，但你们要活得好像你们被爱的恶给辖制。保罗在这里当然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控告，我们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做到那件事情之后神才要爱我们。保罗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但同时我们也不是变成要侍奉自己的欲望。神给我们的自由是那一个去服侍别人，去爱人的自由。 如果只是要服侍自己的欲望，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不用谁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会爱自己。我们不用耶稣基督成就这样荣耀的工作，让我们去想要追求自己的满足。在耶稣基督救我们以前，我们没有的自由是什么？我们没有自由去活出基督的样式。你觉得太难了，你做不到，你没有能力，甚至你根本连想都不想要这样做。你没有活出基督样式的自由。我们没办法爱神所爱，我也没有办法恨神所恨，甚至不可能想要因着爱去服侍别人。然而当神呼召了你，当神在你黑暗中的生命创造了光，当神把你从罪恶过犯拉出来的时候，神就给你另外一个自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由。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自由？耶稣基督的自由是，即便他是那位最荣耀的君王，即便他是万有的主宰，但他没有选择高高在上，他自由的选择来爱罪人。他没有被他的自私，被他自己的欲望捆绑，反而他可以自由的把他的生命为罪人摆上。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自由的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虚己？他为什么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式？因为在他里面有这一种自由。这是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自由。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是做愿意去做奴仆的自由。当神呼召我们，当我们的灵魂真的苏醒被叫醒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自由。所以保罗才会一开始就说，你们蒙召了，你们蒙召要得这个自由，所以你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用爱心互相服侍。然而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保罗又给了另外一个很特别甚至有一点奇怪的理由。他说你们要去爱人，要去互相服侍，为什么？因为律法。保罗，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了吗？你怎么又把我们拉回到律法前面？你不是在前面几章才说不是靠行律法得自由吗？为什么保罗要用因为律法是这样写的来劝勉基督徒活出这样的自由？我想这是因为保罗知道律法并不是被基督徒给脱离了。当他在前面不断的强调说，你们不是靠行律法得自由，不是靠行律法，如果大家听久了会有一个概念，就是那律法是不是不好的？不要行律法得自由，我是靠信心得自由。保罗在三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其实告诉我们，律法本来是好的，律法本来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只是因为人都犯了罪，甚至人犯罪了以后都用错了律法。如果你真的得自由，如果你真的有基督的生命，那你应该用基督的态度去面对律法。耶稣是怎么看待律法的？耶稣喜爱律法，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甚至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来，他知道我们会是因信称义，但是他也要我们平衡我们的观点，律法并不是就不见了或是废除了，而是成全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啊，来比喻这个因信称义跟律法的关系。想象一下你现在身处在一个无边无际的沙漠当中， 先不要问你怎么到的，但你现在在沙漠的中间，无边无际，四面八方你看不到任何草，任何有水的地方，但你看到前面有一条路，有一个地图在那边，所以你就去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一条路有一个终点，会带你到一个地方，有绿洲，有水，那个地方叫做上帝之城。就在这个地图上面，这个路标上写说有一条路，这条路的名字叫做律法之路。你看着地图，你看着你旁边这个沙漠，你理解到一件事情，你走不到，你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那一个上帝之城，你绝对会渴死饿死在半路上。而这个时候，当你有点绝望的时候，你突然看到远方有着滚滚黄沙，一台吉普车开过来。你仔细一看，到底是谁开的吉普车？在上面一看，哦，原来是耶稣开的一台车过来。耶稣就把你抓上这条车，带着你要通往上帝之城。这个比喻当然没有那么贴切，因为耶稣比较不像是那个驾驶，耶稣比较像是那台车子，他把你抓到他的里面，然后带着你走到上帝之城。但我要问，当耶稣基督把你抓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开在哪一条路上？他开在一个他已经开过，已经知道怎么走的律法之路之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成全的律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保罗在这边的意思就是，当你蒙召的时候，就是上帝叫你，嘿，不要自己在那边，进来，你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你有自由了，你不用自己走在这个沙漠上面，自己面临干渴枯干的生活。但同时，当你要到达这个上帝之城，不代表没有律法了，这条路就不见了，不是的，而是当你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可以活出神美善的律法。所以耶稣基督来，要带你活出律法的本质。他成全了许多我们现在不用做的事情，但是他会让你活出律法的本质。所以保罗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你可能会想，保罗，你的神学是不是不太好？你的总结怎么跟耶稣的总结好像有点不一样？保罗在这边把律法的总结省略掉了前面那一半。耶稣说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跟爱人，但保罗好像少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有两种可能啊，就是当保罗写给这些读者的时候，他清楚知道，当人蒙召得救的时候，当人真的知道自己有自由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爱神，他知道要爱神。另外一种可能，当然保罗是故意省略的，他就只是要特别聚焦在爱人这件事情上面，毕竟爱人是需要去学习去练习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现代一些心理学家在教导我们过生活的时候会说，你要先学会爱自己，甚至有些牧师会说，你要学会爱人如己以前，你先学会爱自己。但你会发现，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教你要如何爱自己。我们从出生我们就知道怎么爱自己，当我吃不饱的时候我就要哭，当事情的方式跟我要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要闹。爱自己不用特别教，但是爱人是需要的。当我们如果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也好，或者你生病的时候，当基督徒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赶快为这个祷告，甚至赶快请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你每天看着你的伤口，看着你的病痛，你就会祷告。但反过来讲，当有人跟你说我受伤了的时候，你可能会经历到我当下会为这个人祷告，但是我会需要 别人的提醒，我才知道哦，对哦，今天要为这个得癌症的弟兄祷告哦，我需要为这件事祷告。你需要提醒，所以就连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发现爱自己更容易，爱人更难。什么是爱人如己呢？我们怎么活出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是当我们可能走进了一家很棒的餐厅，当我们享受这个美食的时候，我想到我希望我的弟兄可以跟我一起吃这顿饭，我希望他也可以享受到我所享受的。爱人如己是用爱自己为自己的着想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爱人如己是当你放假了，你出去玩，你看到一个美好的景色，你经历了这么棒的休假的时候，你说我也想要教会中那个很辛苦劳累的人也可以跟我一样经历这样的休息，可以跟我一起看到这个美景。所以说爱人如己会驱使人，你说那我下班我来帮他带一下小孩，让他们可以休息一下。爱人如己是当你享受家人的团圆的时候，你想到教会中有一些人是孤单的，但你也想要他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所以你愿意把他邀请到自己家里面。因为我喜欢跟家人相处，所以我也想要你享受跟家人相处的时光。爱人如己是当你在经济上，你在追求不要有那么有压力的时候，但当你看到有人更多的挣扎，你说我希望他也不要这么挣扎，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他。你可能花时间去帮助他在工作上面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帮助他培养更好的技能，但是爱人如己是我不想要我经济上面受这个压制，我也不想要我所爱的弟兄姐妹受这样的压制。当每一个基督徒，当希望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用刚刚所说爱人如己的方式去对待彼此的时候，你想我们的教会会有多么的不一样，多么的吸引人。这个爱是世界上没有的爱，是在我们信耶稣以前没有自由活出来的爱。当保罗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时候，这个包这个字更好的翻译是实现，全律法都实现在爱人如己里面。甚至如果我们再更看得更仔细，保罗还特别用了完成式来描述这个实践，全律法都已经完成在爱人如己里面。所以当保罗命令我们要去爱人，去彼此服侍的时候，他不只是说哦，因为律法这样写，所以你要去做，不是的。保罗说你们可以去爱人，去服侍人，是因为爱人如己这一个律法已经被实现了，因为有一个人已经替我们实现了这个律法，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他原本在荣耀之中享受与天父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爱人如己，他说我也想要你跟我一同享受与天父亲密的美好关系。当他享受一切的荣耀的时候，他说我也想要你可以进到我的荣耀之中。当他在享受他自己的圣洁毫无玷污的时候，当他不被罪恶捆绑的时候，他说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样圣洁，不被罪恶捆绑。而这一切耶稣不只是想要而已，他已经实现。耶稣不只是实现爱人如己，他甚至爱人爱到舍己。他说我希望你跟我一同享受天父的爱， 但他却独自一人走上十字架，让天父转眼离弃他。他说，我希望你跟我进到荣耀当中，但他却独自一个人被钉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他说，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可以成为圣洁，但他却来那无罪的使我们，替我们成为罪。他说，我希望你们跟我一同享受永生，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但他却为我们经历了死亡。耶稣基督不只实现爱人如己，他爱人爱到舍己。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自由而活。我们可以有自由像耶稣一样用爱心彼此服侍。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活？因为那个成全这个律法的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活在我们里面了。然而到最后，保罗提醒我们，你被呼召了，你知道有这个自由，你尝试活出这样自由，但是你会遇到试探，你会有软弱。保罗说，你要谨慎，不要互相吞咬，不然就彼此毁灭了。我们可能觉得保罗很极端，你在这边提到你们要相爱，要彼此服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互咬互吞，有这么严重吗？我可不可以就是不爱就好？我不爱就一定会走到这边互咬互吞吗？保罗在这边用了两个很特别的动词来描述，如果你没有爱，如果你不互相服侍，他说吞跟咬。吞跟咬是谁会做的事情？人吗？吞跟咬更多的是野兽才会做的事情。而野兽什么时候会想要吞，什么时候会想要咬？当野兽不满足的时候，当它饥饿的时候。我想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说我们不要彼此争执，不要彼此毁谤。保罗故意要用吞跟咬来提醒我们，我们内心中的状态。当我们彼此不和睦，当我们没有办法用爱心互相服侍的时候，可能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我的内心也不满足，我们内心不以神的爱为满足。当我们不以神的爱为满足，那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要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上帝。当亚当夏娃不以神为满足，他要那颗果子，他要成为神。当加拉太书所描述这一群犹太派的基督徒不以基督的福音为满足的时候，他们用行律法来满足自己，然后他开始去吞吃那些不行律法的人。基督徒，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是否也以神、以基督的爱为我们的满足？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讲道可能只是会成为你的另外一个吞咬的工具，你开始拿着要爱人如己的旗帜去检视别人，诶，你怎么没有爱人如己？你怎么没有请别人到你家吃饭？你怎么没有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那个人？但保罗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毁了彼此。所以基督徒吧，我们不是不要教导爱人如己，而是当我们教导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已经实现这个律法的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先被他的爱跟恩典来满足。我们先看到耶稣基督如何爱人，爱到舍己，爱到为我舍己，所以我要因着他的恩典，我要去爱人。但我们都知道爱人如己实在是困难的，甚至要爱人爱到可以像奴仆一样去彼此服侍是更加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如果要爱一些可爱的人，要去爱康牧师，爱康师母一家很容易，我愿意摆上更多，我愿意为伯俊长老，我愿意为他做事，因为他很可爱， 但是那些不可爱的呢？那些神学好像有点怪怪的基督徒，或者是他的行为言语不是那么讨喜的基督徒呢？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各位，爱人如己不是成为另外一个辖制你的律法，爱人如己甚至不是要成为另外一个你有没有得救的标准。我们不是从守割礼变成守爱人如己，在爱人如己面前，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好难去爱人，好难控制我们嘴巴不要在背地里面说人的坏话。但当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蒙召，怎么样得自由，看到基督怎么样成全了爱人如己的律法的时候，福音要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一次跌倒，每一次失败的去爱人的时候，耶稣要对我们说，孩子，没有关系，我已经替你成就了爱人如己的律法。在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耶稣就先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完讲道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想怎么活出讲道。当你听完、哦、我要爱人如己，然后回到家发现第一件事情就先对我的小孩生气的时候，或是对我另外一半，耶稣要提醒我们转眼不要看自己的软弱。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爱人的时候，当你发现我的自由好像活不出来的时候，耶稣说转眼看我，定睛在那一位爱人爱到舍己的耶稣基督，定睛在他的爱。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爱，看到这样永不改变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已经从那样的境况当中被他释放出来。当我们祷告，他会给我们能力，他会给我们自由，我们能够去爱，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多好可以爱人，我们能够去爱是因为那位充满爱的耶稣基督如今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在我们还在罪恶过犯还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呼召了我们，你叫我们复活，你叫我们出来，你赐给我们光。而你所赐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他从呼召我们以来要我们所做的，是爱他并且爱人，爱他的百姓。主啊，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没有能力，但就求那充满大能的耶稣基督透过他的灵坚固我们，强壮我们，好叫我们在世上能够荣耀他的名，做我们救主耶稣最好的见证。奉他的名祷告，